利用千机散盾的大面积遮挡来从事暗搓搓的行动，这已是叶修使用君莫笑后常用的伎俩了。作为决赛对手，轮回战队不可能没有研究过叶修的这些常用手法。然而研究和真实面对到底永远是两回事。看到君莫笑直接持伞冲锋时，周泽楷立即就意识到了这种可能性。他观察得很清楚，至少确认君莫笑应当还在。这不，千机伞还在冲锋中吗？是的，千机伞还在冲锋中。直至一枪穿云，横拉身位抢出视角，直接攻击伞后时，千机伞依然还在冲锋。但是君莫笑的人确实已经不在。周泽楷稍一怔，却很快反应过来，魂玉，这是圣职系驱魔师的技能魂玉。叶修是让君莫笑施展了这一技能，将千机伞直扔了出去，制造出了还在冲锋的假象。理论上来说，这是一个圣职系职业就可以使用的技巧，但是却真的没有人使用过。因为职业圈中从来没有过哪面盾牌可以像千机伞这样将角色完全遮挡住的。纵然是周泽楷，面对散人层出不穷的技能组合，应该也没办法完全跟上思路。能这么快察觉到这是魂玉，就已经是相当不得了的能力了。君莫笑不在，君莫笑去哪儿了？一枪穿云的视角360度的旋转着，顺势就开了一个技能乱射，子弹向四下飞舞着，构建成了一道全方位的火力封锁网。这一刻周泽楷竟是采取了防守姿态，但是终究没有找到君莫笑，转过的360度视角中都没有。怎可能这么短的瞬间君莫笑能跑开多远？影分身术，瞬间移动。先不说有没有影分身的问题，但就此时千机伞是御魂出手这种状态下，君莫笑就不可能施展出圣职系以外的技能。御魂不是丢弃武器，哪怕武器并不在手，却也是按照装备在身来下判定的。此时的君莫笑还停留在圣职系中，而圣职系中可没有这种传送类的移动技能，所以只有一种可能。一枪穿云横身跃起，半空中两个枪口拧转，通通指向了千机伞在的方向。而这端也早有了变化，就在一枪穿云360度转动视角时，千机伞就已飞快收起。君莫笑身形显露，一提千机伞就已经一个箭步杀向一枪穿云。全过程除了周泽楷，观众都看得无比清晰。御魂，没错，周泽楷瞬间的判断非常准确，君莫笑确实是在冲锋之后又用了御魂技能将千机伞推了出去。而后圣职系也确实没有传送式的移动技能，叶修所使用的也不是什么技能，就是移动，单纯的使用了消耗体力的疾跑快速移动，移出的距离也一点也不长，可能也就是两三步，但就是这两三步却和一枪穿云正好打了一个换位交错。一枪穿云枪口指向千机伞后的时候，君莫笑却疾步冲到了千机伞前。场面看起来就像是孩童在做游戏，但是即便是普通玩家却也知道在这一刻能实现这个游戏是多么的可怕。御魂推出的千机伞的角度，疾步上前的时机，之后再用御魂接停千机伞的时机，每一个细节都无比重要，每一个细节都毫不得半点差池。这么多的细节能精准做到一项，就此已经很不容易，但是叶修却将每一个细节都无比精准地完成，最终才完成这次无懈可击的错位强攻。周泽楷意识时不及转视角，就已经让一枪穿云横越闪避，但到底已经有些迟了，一道寒光已经抹到了他的面前。施展着湖光闪的君莫笑这一刻比一枪穿云的子弹还要快些，血化飞溅，这记湖光闪直接就削中了一枪穿云，而他的枪口此时却指错了方向，砰砰砰砰，指错方向的双枪却还是开火， 周泽楷的操作太一气呵成，想收却也没办法完全阻挠惯性，但是他也立刻对眼下有了应对。膝撞，飞身横越的一枪穿云膝盖顶向巨魔校，这技能带击退效果，是可以将两个角色分开一定距离的。叶修连忙让巨魔校身子一侧，千机伞拆成的双剑顺势刺出，寒光交错，错手刺。当选手双剑或匕首时，会产生不同攻击效果的一个刺客低阶技能。双剑使用时，两剑交错，对目标的移动会有一个很好的限制。但是此时交错的寒光闪出后，却卡了一个空，砰砰砰砰，枪火还在喷射着，就这样从叶修的视角前闪了过去。一枪穿云竟然在被湖光闪消中后，还是和君莫笑拉开了距离。指错方向的双枪，无法控制的操作惯性，这样以为的人才是大错特错。周泽楷没有犯任何错误，更没有控制不住什么操作惯性，双枪的指向千机伞原在的位置打空。因为他的目的本就不是要攻击，如果说之前的乱伞已是防守姿态的话，那么此时飞身横越的一枪穿云那就已经是跑路姿态。指错方向的枪口并不是要抢攻，那本就是要助推角色移动，释放后坐力的。周泽楷是在施展飞枪移动。直至此时，一枪穿云已和君莫笑重新拉开身形时，都有很多人没有反应过来这一点，只以为周泽楷又做了什么，哪知道这是周泽楷在360度转视角未发现目标时就立即做出的应对，此时只是成果的展现罢了。两个角色距离只贴身一瞬就已被拉开，但是却也不过三个身位格的距离。巨魔笑错手刺后已经重新调整了方向，再次顺身刺。对阵霸图的比赛中，叶修在千机伞上选用了刺客系技能闪烁突刺，令人印象深刻。而这一次千机伞上第一个使用出的打制技能，恰是常用来和闪烁突刺比较的技能顺身刺。三步距离一瞬而至，顺身刺。但这毕竟不是瞬间移动，这到底是个移动技而不是传送技，速度再快，转身迈步这些动作丝毫都少不得，只是节奏快到无与伦比。但是周泽楷却更快，顺身刺还没能将这三步身位格一蹴而就，黑洞洞的枪口就已经直准了他的脑门。枪口很长，枪身很长，这不是左轮手枪，神枪手70级大招巴雷特狙击。三步身位格的距离居然使用了巴雷特狙击，所有人都风中凌乱了。周泽楷这个家伙场上场下从来都是判若两人，场下沉默寡言的他，场上总是这么的张扬强势。砰，巴雷特狙击射击的声音震耳欲聋。